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oh yeah,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oh,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oh yeah,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想不到的温柔、oh yeah、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yeah、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跟着希望在动